It's 9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 同学们在学校啊，有的时候呢会开班会，那么在开学初啊，可能还要开全校的大会。那大家能不能想象动物也会开会啊？如果不信的话，那就听听91 Reading 英文阅读网王方月同学给我们带来的中文故事，动物王国开大会。好，那么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Voice of Chinese Young Generation for the New Era。 大家好，我是王方月，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故事是动物王国开大会。动物王国要开大会，老虎让狗熊通知大家，狗熊用喇叭大声喊，大家注意，动物王国要开大会，请你们都参加，一连说了十遍。狐狸奔来了，对狗熊说，你说一百遍，大会也开不起来。为什么？狗熊问。因为你没告诉大家，大会在哪一天开，是今天，还是明天，还是……狗熊一听，伸了伸舌头，做了个鬼脸，连忙说，对对对，于是就去问老虎。老虎说，大会就在明天开，你快去通知大家吧。狗熊又用喇叭大声喊，大家注意，动物王国要在明天开大会，请你们都参加，一连说了十遍。大灰狼跑来对狗熊说，你说一百遍，大会也开不起来，为什么？狗熊问。因为你没告诉大家，在明天什么时候开，上午还是下午，几点钟开。狗熊一听说，有道理，有道理，于是就去问老虎。老虎说，大会就在明天上午8点开，你再去通知大家吧。狗熊又用喇叭大声喊，大家注意，动物王国要在明天上午8点开大会，请你们都参加，一连说了十遍。梅花鹿奔来问狗熊，大会在哪开呀，你得说清楚。狗熊捶捶自己的脑袋说，我怎么没问清楚呢？于是又去问老虎，哎呀，忘了说地点，大会在森林广场开，你再去通知大家吧。老虎对狗熊说，请注意啦，狗熊又用喇叭大声喊，明天上午8点在森林广场开大会，请你们准时参加，一连说了十遍。这一次大家都明白了。第二天上午，动物们都来到森林广场，准时参加了大会。 高高的树上接槟榔，谁先爬上谁先尝，这是一首人们耳熟能详的台湾情歌。槟榔还有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元素和有益的物质，因此啊，在中国的很多地方人们非常喜欢吃槟榔，比如说 湖南。好，那么今天我们就聊聊湖南的槟榔。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第二个板块，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如果大家有机会去湖南玩的话呢，大家会发现有一个湖南的特产哈，一定要尝一尝，如果大家敢的话哈，那么就是槟榔。 If you have ever got the chance to travel across Hunan province in China, 如果有机会的话呢，用的是 get the chance to do something, get the chance to do something, 那么有机会去做什么什么事情。它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特产啊， there is a local specialty, local 我们讲过当地的，后面 special 这个词我们都熟悉啊，所以形容词表示特殊的，不一般的。但是今天这个 special 后面加了一个 ty 变成了名词，因此呢它的意思呢也发生了变化，一个特产 specialty specialty local specialty that you find is hard to ignore、啊、基本上呢你很难忽视、啊、你肯定能够发现、啊、用 ignore hard to ignore 是一个双重否定，很难去忽略的一个东西。槟榔它的英文呢叫做 beetle nut B-E-T-E-L 后面加一个 nutNUT 哈，是一个 beetle nut。 我们知道 nut 是指坚果，如果大家哈不习惯用英文这个 beetle nut， 直接用这个汉语拼也是没有问题的，叫槟榔就可以了，没有问题。湖南啊，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最大的槟榔的消费地，大家走在街上就可以很容易找到各式各样的这个槟榔的产品啊，有的是呢干的啊，有的是刚刚做好的新鲜的槟榔。湖南 has long been the biggest consumer of betel nuts in China。 哎，这里面我们用一个消费者了，当然这个消费者这里面不是指一个具体某一个人，而是呢指湖南省哈，它作为一个大的消费者 consumer in China 啊，最大的一个。Walking down the street, you can easily find all kinds of various betel nut products. 各种各样的槟榔的产品。那么看一下，有干的槟榔哈，叫 dry nuts, dry 哈，经过呢一定的加工处理呢，变成了这个槟榔干哈 ，dry nuts。还有叫 freshly cooked nuts。那么说刚刚做好的、刚刚烹饪完的哈，这是通过英文呢直译 freshly cooked nuts and individually sold nuts 啊 ，individual 表示每一个单独的销售的槟榔哈，那么买一个哈，估计是可以的啊。那么这个词啊，我们可以用在很多的这个商品方面，比如说大家买的一些小的零食啊，如果说想便宜的话呢，可以买大的包装，但是呢有的时候觉得不方便拿，那买一个单独哈独立包装的这么一个产品的话呢，英文就叫做 individually 什么什么哈，比如说 individually packed I-N-D-I-V-I-D-U-A-L-L-Y individually， 以及呢 and not packaged together， 一起打包的大包装的槟榔。传统的中药里面，槟榔认为啊可以帮助消灭身体上的那些虫子，同时啊能够帮助消化，抵御寒冷和潮湿。湖南它在夏天炎热潮湿，冬天阴冷和寒冷，那么几个世纪以来啊，人们已经开发出研发出各种各样的方法来食用槟榔，那么这样的话使槟榔更适合当地老百姓的口味。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在传统的中药里面， betel nuts can help deworm one's body。 我们知道 worm W-O-R-M 是虫子的意思， deworm D 表示说把一个东西给它弄掉消失的意思，因此呢 deworm one's body 就可以把人体内的虫子给它弄掉了。第二个呢是帮助消化，aid digestion， aid A-I-D 帮助 help 啊，最简单用 help， 但是今天用了 aid A-I-D digestion 消化 D-I-G-E-S-T-I-O-N aid digestion and prevent cold 抵御寒冷 dampness 这个潮湿啊，我们看一下是 D-A-M-P 它的形容词呢表示潮湿，然后呢 NESS 呢表示它的名词形式。大家如果用这个 damp 的时候呢，它跟我们学过这个 wet 意思还不太一样， 比如说像下雨天啊，我们感觉到呢这个空气非常的 wet， 非常的湿。但是呢如果是这个 damp， D-A-M-P 呢，它的意思呢是指呢地道啊，或者说地下室哈，下去的时候呢突然感觉到一种冷，那么呢我们会用这个 damp 这个词来形容。 Given the local climate， given， 好，那么这个词呢它不是给，表示说基于考虑到的意思，基于当地的这么一个气候条件。 Given the local climate， hot and damp summer and gloomy and cold winter， 冬天啊它不仅是冷，还有一个在 gloomy， G-L-O-O-M-Y， 让人感觉到呢情绪比较郁闷哈，抑郁的这么一个寒冷的冬天。Gloomy and cold winter. It is not surprising that betel nuts are popular in the region. Over the century, locals have developed various recipes to make betel nuts more pleasing to local people taste buds. 经过当地槟榔专家的不停的研发，因此啊，他们开发出 various recipes。 这里面这个 recipe 呢是指我们讲烹饪的时候呢这个配方，而这里边呢是指呢做槟榔的这个方式和方法，叫 recipe， 使这个槟榔更加的 pleasing。 我们知道 please 最简单的意思呢是请的意思，但是呢 please 还有一个意思呢表示说取悦某人，让某人高兴的意思，那么加 ing 表示说让人感觉到非常的舒服，非常的愉快。 to local people taste bud，让人的这个味蕾更加的舒服一些。最受欢迎的口味呢是呢把槟榔浸泡在桂皮油里面，那么它的味道很有层次感啊，就一层一层的这个层次感，你可以很容易在街头的小贩里面找到它们。 The most popular flavor are nuts soaked in cinnamon oil， 浸泡在这个 soak S-O-A-K 这个词 soak， They have a multi-layer flavor。 好，后面就出现了层次感哈 ，multi 我们知道表示多的意思 ，multi 加一个 layer， L-A-Y-E-R， layer 表示一层两层的意思，那么合到一起呢，构成了一个复合的形容词 ，multi-layer flavor 啊，多层的这么一个味道。You can easily find them at a street vendor。Vendor, V-E-N-D-O-R， 那么这个商贩呢往往是指街头的这种小贩，它叫 Vendor。 如果想尽情的品味槟榔的魅力或它的这个美味的话呢，它的关键是不停的去咀嚼它哈，它独特的味道呢会在一段时间后变得越来越强。不过啊，吃槟榔很容易上瘾，同时啊，医生呢会劝大家呢不要过度的吃槟榔，因为呢它会对我们的口腔会产生一定的危害。 The key is to keep chewing， 这里面 chew 这个是 C-H-E-W， 这次我们原来讲过 chew something 表示说我们的牙齿呢上下的动画，然后呢去嚼一个东西叫 chew， keep chewing。 And its unique flavor， 独特的味道 will come stronger after a while，一段之后呢越来越浓啊。 It's easy to get addicted， A-D-D-I-C-T， 我们学过这个词，表示上瘾的时候用这个 get 或 be addicted， 用它的过去分词的形式be addicted。 那么在吃槟榔的时候呢一开始会觉得槟榔很硬，在略带苦涩的味道之后，随之而来的是一种说不出的温暖和兴奋的感觉啊。那么同时啊，有一个建议啊，如果说你第一次吃槟榔的时候呢，一定要确保在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原因非常简单，因为槟榔里面的这个槟榔碱可能让人感到头晕，甚至呢有点醉。Betel nuts feel quite hard when chewed.The slightly bitter taste， 略微有一些苦的这个味道 ，bitter taste is followed by a feeling of warmth and excitement。后面 that rush through the body， 首先是一个 a bitter taste 啊，非常苦的味道，之后是一个 warmth and excitement， 这两个词我们学过，温暖和亢奋。后面呢用的这个动词非常的形象 ，rush through the body， 这个 rush 我们知道呢表示说冲进哈。非常快的涌入到什么什么当中，而这种温暖感觉和这种兴奋的感觉呢突然的就冲入到你的身体，让你感觉到呢浑身呢上下特别的暖和，同时特别的兴奋。 It is advised that 建议呢 you make sure you are in a safe place the first time you try a betel nuts， 第一次吃槟榔的时候一定在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 a safe place， as the air cooling inside may make people feel dizzy and even be drunk. 因为里面有一个物质，我们刚才讲到槟榔碱就 air cooling、inside may make people feel dizzy, 头晕 drunk. 首先呢是头晕，之后呢像喝酒的那种醉的那种感觉。所以两个词同学们记一下 dizzy, D-I-Z-Z-Y dizzy 这种感觉呢可以是呢喝酒之后呢产生那种晕的感觉，还有的时候呢比如说在夏天特别的热，我们感觉到头晕啊，用这个 dizzy 这个词，比如说低血糖啊，那么产生这种头晕用 dizzy 也是可以的， even a bit drunk 以及呢这个醉感。那么对于湖南人来讲啊，槟榔不仅是一种口中的美食吧，一种食物，它同时也是当地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For people in Hunan, betel nuts are more than just something to be chewed. 不仅仅是一个咀嚼的一个东西。It is an inseparable part of local culture. 同时是一个不可分开的。Separate, separable. 这个 separate 我们原来学过是一个动词 separate。但是呢今天把这个动词变成 separatable, 啊变成是分开的。那么前面加一个 in 呢变成了不可分开的。它的拼写是 inseparable, inseparable part of local culture。正如湖南湘潭的一句老话，为了养家糊口啊，我们需要面包和牛奶，但是要招待客人啊，我们需要槟榔。很明显啊，槟榔已经成为社会交往的一个工具，它代表的尊重和好客。As an old saying, 湘潭 goes to feel the family.养家糊口 feed, F-E-E-D,、You need bread and milk. Yet to treat a guest, you need betel nuts. 招待客人槟榔呢是必不可少的。It is clear that betel nuts has become a tool that represent respect and hospitality. 想说一个文化的东西它代表的一个尊重和好客的话，我们用这个词 represent 代表R-E-P-R-E-S-E-N-T represent respect, 我们讲过啊，尊重，后面呢 hospitality, 一个好客啊，特别的友善 hospitality。 那么在节假日期间，许多的当地家庭把槟榔送给亲戚和朋友作为礼物，他们经常出现在婚礼等传统活动当中。 During holidays, many local family give a betel nuts to relatives and friends as a gift, and they are often present at traditional events such as weddings. 好，那么接下来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If you have ever got the chance to travel across Hunan province in China, there's one local specialty that you will find it's hard to ignore, betel nuts, or 槟榔 in Chinese. Hunan has long been the biggest consumer of betel nuts in China. Walking down the street, you can easily find all kinds of various betel nuts products, dried nuts, freshly cooked nuts, individually sold nuts, and nuts packaged together.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betel nuts can help deworm one's body, aid digestion, and prevent cold and dampness. Given the local climate, hot and damp summer and the gloomy and cold winters, it is not surprising that betel nuts are popular in the regions. Over the century, locals have developed various recipes to make betel nuts more pleasing to local people taste buds. The most popular flavor are not soaked in cinnamon oil. They have a multi-layer flavor. You can easily find them at street vendors. The key is to keep chewing and its unique flavor will come stronger after a while. It is easy to get addicted though. Betel nuts feel quite hard when chewed. The slightly bitter taste is followed by fleeting warmth and excitement that rush through the body. It is wise that you make sure you are in a safe place the first time you try betel nuts as air cooling inside may make people feel dizzy and even a bit drunk. For people in Hunan, betel nuts are more than just something to be chewed. It is an inseparable part of local culture.As an old saying, 湘潭 goes, to feed the family, you need bread and milk. Yet to treat a guest, you need betel nuts. It is clear that betel nuts has become a tool that represent respect and hospitality. During holidays, many local families give betel nuts to relatives and friends as a gift, and they are often present at traditional events such as weddings.好，下一个板块是我们的英语绘本故事时间。今天的故事是 恐龙是怎样吃饭的，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I am Jason， 我是 Jason 老师。这次老师已经为大家讲过了两本关于恐龙的故事书，一本是《恐龙怎样去上学》，还有一本是《恐龙怎样向爸爸妈妈道晚安》。Jason 老师今天决定再为大家讲一本关于恐龙的故事书，那这本故事书的名字就是《How do dinosaurs eat their food》。那恐龙是怎么吃饭的呢？你想知道吗？ OK, now let's read the story together. Are you ready? 1, 2, 3, go! The title of this book is How Do Dinosaurs Eat Their Food? 那恐龙是怎么吃饭的呢？ How does a dinosaur eat all his food? 恐龙是怎么吃完饭的呢？ Does he burp?Does he belch or make noises quite rude? 他是不是会一个劲儿的打嗝呢？会不会吧嗒吧嗒的发出难听的声音呢？ Does he pick at his cereal, throw down his cup, hoping to make someone else pick it up? 他会不会吃两口饭，然后就扔掉杯子，等着别人替他来收拾呢？Does he fuss? Does he fidget or squirm in his chair? 那他会不会在椅子上扭来扭去，动个不停呢？ Does he flip his spaghetti high into the air? 他会不会把意面扔到天花板上呢？ Does a dinosaur glare? 他会不会瞪着你呢？How does a dinosaur eat all his food? Does he spit out his broccoli partially chewed? 那恐龙是怎么吃完饭的呢？他会不会把嚼了一半的西兰花吐掉呢？ Does he bubble his milk? 那他会不会在牛奶里吐泡泡呢？ Stick beans up his nose?把豆子塞进自己的鼻子里呢？ Does he squeeze juicy oranges with his big toes? 他会不会用大大的脚趾把橙子挤出汁来呢？ No, 不会的。He says, please and thank you. He sits very still. 他会说请和谢谢。他会安安静静地坐在那里。He eats all before him with smiles and goodwill. 他会开开心心地吃完眼前的所有的东西。He tries every new thing, at least one small bite. 他会尝试新的食物，至少每样都吃上一小口。He makes no loud noises.That isn't polite. 他不会弄出噪音，因为这是不礼貌的。He never drops anything onto the floor. 他也不会往地板上扔东西。And after he's finished, he asks for some more. 吃完饭以后，他会要再添一点。Eat up, little dinosaur. 吃完吧，吃完吧。小恐龙 The end 故事讲完了 Wow, it is a very interesting story, right? 这可真是一个生动有趣的小故事啊那今天 Jason 老师又给大家讲了一个关于小恐龙的故事他们是怎样吃饭的呢我们假设了各种各样的新情况比如说他们吃饭的时候会打嗝啊他们吃饭的时候会发出嘎嘎嘎嘎的难听声音啊或者他们会坐在椅子上扭来扭去把吃到的一面扔到天花板上还在牛奶里面吐泡泡还把豆子塞进鼻子里或者用脚使劲的把橙子挤出汁来这些都是我们的假设可真正的小恐龙他们在吃饭的时候呢会礼貌的使用 please and